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有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天是4月4号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教育部日前同意浙江省设立西湖大学，学校由社会力量举办，以博士研究生培养起步。10号的零时起，全国铁路呢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，复兴号动车组将再开8对，京沪最快4小时18分可达。因高铁气囊隐患，丰田公司呢日前决定自5月23号起，在中国市场召回31万余辆汽车，涉及花冠、卡罗拉、埃尔法等车型。文化和旅游部通报，因提供恶搞红色经典及英雄人物视频，新浪视频、爱奇艺、美拍等5家网站被给予高限处罚。最近，阿里巴巴联合蚂蚁金服以59亿美元对饿了么进行全资收购，阿里副总裁王磊将出任饿了么新 CEO。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将继续实施1年至明年的4月7号，限行方式与限行一致。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6号至22号面向公众展映，观众可登录北京电影节官方网站查询购票。

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有一些变动，我们来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泽林旁边的英奇。 哎，对，我们今天的节目由我和英奇来为大家主持。那我们刚才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蔡健雅的《好想放假》。其实明天也就是清明节放假了，对吧，英奇？ 嗯，对。 这首歌曲好像是正经的唱出了我现在的心情，真的是我现在的心情。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，也与今天的歌曲有关。互动话题就是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现在的心情呢？你觉得你的心情如果要用一首歌来表达的话，是什么呢？ 我觉得今天的天气挺冷的，此时此刻我的心里想起一首歌，凉凉 凉凉。我以为是为你我受冷风吹。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是在降温了，对，所以说那个我们清明两天出去游玩的听友呢，一定要注意 多穿一些衣服， 注意保暖了。对，来参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方式很简单，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回复关键字心情，在页面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现在的心情。 留言入选后将会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赠出的精美礼品。 长夜漫漫。

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。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。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其实我真的很怀旧，而且也很痛。 好的，欢迎回到节目当中。上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杨宗纬演唱的《其实都没有》，这首歌呢收录在2013年3月29日杨宗纬发行的专辑《初爱》当中。因为呢当歌手的缘故，杨宗纬经常来往于不同的城市间，并接触过许多不同的人与关爱，各种不同的人生经历也让他有了创作灵感。 那在这首歌曲中，没有复杂的乐器，过多的和弦，大的起承转合，分明的层次，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和力量，哼唱出一个故事，一幅画，一段心路历程，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走过城市的观察，把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心情表达出来。 没错，所以说呢，歌曲是确实可以表达出人们的心情的。那比如呢，有时旋律其实也可以代表当时的心情了，有些歌词也可以代表某个人的心声，所以说有些歌就是真的能唱到我们的心里。 嗯，没错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。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方式非常简单，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九九，然后打开聊天窗口，然后在页面下方留言，说一说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。 那留言入选的听众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九九送出的精美礼品。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，是来自于张国荣的一首《当爱已成往事》。 是不要再提，人生一朵风雨，纵然寂寞不去，爱恨都还在心里。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。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。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目眩神迷。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。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。将你放在我心中，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。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，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为何你有爱就有痛，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

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动听。 为梦走一再一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。 爱是一道光，自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欢迎来到九六九一点动听环节，我是银奇。看一下微信后台，今天有一位听友叫做 Empty City 的留言说，他自己是一位军人，当兵9年就回过家2次，感觉每次时光都是那么的短暂，那么不舍，自己还有3年就要退伍了，探家时间到了，实在舍不得家人，等我凯旋归来。他想点播一首离歌送给自己。 其实呢，每一位军人都值得我们去尊重，也相信这位听友，你的这份经历一定会成为你人生中最难忘最珍贵的时光。我们来听这位听友点播的歌曲《离歌》，来自于信乐团。 小的怀念，突然我记起你的脸，那触动依然像昨天。对自己，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。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，心酸里又有芳香的味道。曾以为你是全世界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。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。我们的现在才懂得，快乐是我的，不是你给的。寂寞要自己负责。 好的，欢迎回到节目当中。那么今天我和我的搭档英奇来负责主持今天的节目了。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，是有没有一首歌能表达你现在的心情。 相信现在很多听友的心情应该是非常高兴的吧，因为明天不是将迎来 清明节，还是要放假。 对对对， 其实我觉得英奇你应该还是非常喜欢我们放的第一首歌，就是蔡健雅的那首，这首歌应该最适合来形容你的心情了，对吗？ 对对对，但是我觉得还有一首歌叫《春天》，它是来自张敬轩的一首歌，我觉得这首歌也很符合现在我的心情吧。 对，虽然呢现在天气有一些降温，但是四月已经来了，春天其实已经是到来了。 对， 听友小懒虫说，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，我想就应该是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。因为现在是春天了，那伴随着朵朵的花香呢，感觉生活也变得非常的美丽，心情特别好。 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，就是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。如果你想参与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打开聊天窗口回复关键字心情， 在页面下方留言，来告诉我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现在的心情呢。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。下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有关于春天的歌吧，来自于刘雅丽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。 969公益主张， 969公益主张， 公益主张。 小李啊，以后这个纸啊，一定要记得双面打印啊。